会登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光明顶， 陶杰、冯志正，特别嘉宾陈七。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 今晚咧又请阿江湖上咧吓、又名阿陈七嘅陈奕航先生上嚟，即系你又才子啦。 啊，梗唔系啦， 金融你又识啦， 识少少啦。 啊，呢、這个岭南派啊，绘画大师啦。 啊，咁唔系嗰啲， 仲有就术数啦，仲捞埋教育啦。啊，呢、這个咧就培养我哋下一代咧，系考呢个英国嘅一个入学试啦，系嘛？ 穷先至搞咁多嘢啊！ 即系咧，帮佢哋咧操 fit 咧，然后撤退去呢个英伦啊，仲有机会咧系读牛津剑桥啊！啊， 揾个好嘅教育啦，唔好话撤退啦，又系啊，各方面。 咁呢四范嘢咧，吓、真系你样样都有啲成就啊！今晚咧你自己点唱？你拣边一范讲？ 唔好话边范，其实最多人想知道一样嘢啦， 系 想资产增值。 系点算咧？ 咁啊，你知我不嬲用金融，我系用实数去配对噶嘛。 系 咁啊，当我回顾翻啦。今年我都话其实年头个市况已经见咗顶嘅。 系真系、 见咗顶嘅嗰阵时，我都 真系、 我都争啲俾佢吓到濑尿，以为我自己算错。咁啊，好在真系见咗顶，咁啊跌落嚟啦。咁啊，大方向点讲？咁啊，一集我再卖下关子啦。咁我年头讲过。十月就是又嚟一镬好大件事， 大幕是升定升跌啊？ 跌啊！ 哎呀，又仲演仲跌，而家好底噶咯就。 今年个底我讲咗嘅，开头好多人都孖孖叉叉，我黐线去三万啲嗰阵时，我话系今年要见24,500嘅恒生指数。咁啊，即系托赖中咗啦，迟咗一个月啦。不过，但系呢一阵咧就都几震荡下。咁其实一路我喺2017年到而家，我自己发表都好。真正见底嘅市咧，系2022年嘅3-4月。 哇！ 呢段时间咧就真系见底啊！咁其实阿陶生啊，你哋日日都讲节目啊，同埋分享你哋啲心得啊，通识教育都见到周边个大市，其实上年一个虚火又跌完一个虚火上嚟，咁实际经济根本就冇好过。咁你一个疫情大家都知道啦。咁所以你问我只有咁样发表一下，提点一下周边啲朋友，尽量呢段时间要小心咯。 即系买股票， 股票又好，楼价其实啲人都系 错啊， 新楼啫，全部二手楼，唔好介意都系劈价去成交。我谂你好清楚，都系移民嗰度劈价劈到。我有问啲地产经纪嘅，系劈价先卖得到。 但系阿太唔系咁样谂，阿太个讲法嗱，我哋又有国安法啦，啲人又会移民落嚟啦，应该会顶住个楼，又顶住我哋个市系嘛？ 咁我哋而家都唔系买波菜啊，咁都要去睇睇个实况噶嘛。咁你话豪宅嗰边都唔见真系有好大嘅成交，因为我都有问，即系资料搜集问翻啲朋友沟通，一路都有一样有人买，亦都有人。離開咁呢個，我覺得呢個流動性係好大嘅，尤其是20年一個運，咁個人嘅流轉亦都即係偏向去邊度移民啊，就係、是、個趨勢嚟嘅就係。 係20年一個運，啲香港我哋點樣計個運開始係咪計回歸後咁樣啊？咁就差唔多噶啦。 每個人都話計回歸嘅，咁其實我就睇大方向啲啦。咁其實全世界人嘅就不斷有移動啦。咁以中國方位去計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話上年九運啊、三年九運啊、八元啊嗰啲嘢，就計依樣嘢嚟行嘅，就係、 是、 因為依個少少知識，自己所覺得真係配對翻嚟係咁嘅事實嚟嘅。咁啊，亦都現實啲講，政改成個全球個政局都咁飄忽。咁有時人心惶惶，咁個個都想揾個家定啫嘛，就係、是。 系 呢、這个就系我自己睇法咯，就系、是。 但以前我哋睇即系我又唔识数啊，但系细个话要去车公庙转个车咧，转运啊唔代表一定差噶嘛，可能转翻个好运翻嚟咧。 转嗰啲系一个仪式嚟嘅，其实实际系咪有用？你问车公啦，个个都系话要求财嘅，咁个个都发达嘅就唔使挨啦。 咁但系我哋而家今次话你话香港又转运又好，中国转个地运又好，可能转个好运咧？ 我有讲过。中國是向上發展，美國 喺上年個係向緊下發展，咁你哋都有講啦。我都係選特朗普，佢選到就會好，所以咪一路而家一路衰到咁樣。拜登又係，我就話佢高運都向下，咁啊加速啦，仲好啦，係咪先？ 咁嗱，香港咧，咪轉運係咪叫做好啲咧？我哋都叫一國兩制，中國好，香港好。咁我哋中國地運轉好，咁我哋咪即係轉好咯。 其實香港係福地嚟嘅，咁會變成一個精英化。咁呢個係我個人睇法啦，因為嗰個交通配對啊、個氣流啊、各方資訊咧、都唔會差嘅。咁但係就唔會再見翻2017年嘅高峰啦。呢段時間就比較難啦，起碼要過多10年後先至再重整有個高峰咯。 你中意就2017嘅高峰啫。喂，我哋可唔可以去翻我細細個啲即係90年代啲高峰啊？即係90年代啲馬照跑，舞照跳，然後全香港大家好似唔愁揾食嘅年代，即係。我 好簡單啫，你估而家好好環境咩？ 係啊，好差嘅。 第一嚇、有頭毛，邊個想做辣痢啊？ 絕對係。 你估佢點解封關啊？你估真係疫情咩？ 因為我 表面就真係啦，疫咩情啫？上邊總書記已經咧係開咗表象大會，鍾南山嗰啲已經掛曬牌，係嘛？上曬神位，三跪九叩。系咪嗰场法事大戏做完啦？ 系 大结局啦，系咪 啊？系啊！ 齐欢唱，齐庆贺啦，啱唔啱啊？我做咩有疫情啊？系冇噶嘛？啊，有都系零零星星，我讲啦，猪瘟啊，咩麻风啊嗰啲吓，呢啲咁嘅性病啊 ，HIV 啊咁湿碎啦。 系啊！ 你话佢搞到而家，哇！哎，又尸横遍地咁得人惊啊！ 我冇喎， 真係境外勢力啊，亂造謠啫。咁點解會封關咧？ 咁呢個要等我哋嘅阿太點樣同人哋傾偈啦，就係 嚇。唔係防啲病，係防啲病毒流嚟啊，定係防啲嚇有問題嘅銀紙流落嚟啊？ 銀紙真係流唔到落嚟啊！你講得啱啊。 咪係咯， 真係冇銀紙流落嚟啊！ 啱唔啱啊？ 冇水啊，真係冇 水啊嘛！ 冇水， 喂冇水咁樣封落去乾塘噶咯喎。 所以我话即系， 喂，你靠香港人自己狂水滚塘与 station 吓，你去慢慢 stay 啦。啊，文化半岛啊，喂，几多钱啊？3-4千跳楼价全包宴系咪？又话西式早餐呢啲啊，住劏房啊嗰啲啊，消唔消费得起？ 消费唔到， 中产阶级啦，我 冇晒啦，冇晒。 咁啊，新屎坑三日香，你啲 station 我当你拉家大细吓入去，咁啊一次。当七日换翻出嚟，啊唔通身痕啊？过多两个礼拜又入过去啊？会唔会啊？你有冇个持续性咧？ 放暑假就有一段时间，我有一个入过去海洋馆个酒店真系好爆。 系啊， 暑假 但系一日半日啫，你唔会日日喺 3-4日噶啦，系3-4日啦，系啦。咁啊，调翻做冇钱到。 咁你呢个时候海洋公园又系有个水上乐园个新开， 系 咪？ 系啊。 好啦，咁啊新开爆唔爆咧？ 我就拗晒 几耐 我有拗晒头，点解要中秋先开都冻啊？开 下开下冻咯噃， 我都拗晒头，因 为 佢哋嘅政策我真系唔知佢谂乜嘅，就系 咁你又摊到出年咧夏天咧至咩咯？系嘛， 又等下咯，佢又唔系恒温水上乐园咯， 仲有啊， 我真系一谂唔明。 而家个前金管局局长任志刚话要考虑用人民币挂钩。 这个长远我早很多年前我都说始终都会有这个事件发生的。 大不大镬呢如果是的。 大不大镬一定有震荡的了。一定有震荡。 大镬呢好 了 广告回来再讲。 笑傲江湖光明顶。指点江山笑傲江湖。 陶杰、冯志正，特别嘉宾陈七。 所以点解封关啊？金融界啊，特区政府嗰啲高层啊，心知肚明啦、啊。佢话俾你听疫情，你咪信咯，系咪？ 其实系冇钱啦、啊，现实啲讲。 喂，大佬，而家连塔利班都伸手攞啊！一帶一路要搭多條入去阿 off one 啊， 咁冇辦法，佢為咗啲油，但係雷獨士最大鑊係乜嘢？ 咁啊，祖國 真係嗰度真係 真 係 好強大啊！ 嗯， 強大到咧，周圍啊，啲乞衣啊，個個伸手問你攞啊！而家多咗個乞衣叫做塔利班， 嗰個如果你話世界級嘅， 喂，如果你話恒大啊、阿里巴巴啊呢啲啊咩美團啊嗰啲咧嚇，如果你唔搞佢咧，你仲話、喂可以同佢哋整個黃池大會坐低講數， 係係係， 嗱噏唔喐你哋，而家全部一帶一路。啊、就國庫就數落麻麻地有錢，不如啊嗱，你哋啊馬雲，你就泵咧$300亿俾阿富汗，啊啊、就阿、邊個馬化騰， 佢俾咗500亿出嚟啦， 你就$500亿咧就俾呢、這個、非洲， 唔、係、中國嗰邊話共同創業啊， 唔係先俾出邊先，科研出邊咧。咁而呢個第一筆，然後咧第二筆咧，先至係俾只救濟下啲甘肅啊，咩貴州啊， 啊第二筆唔係第一筆就俾咗自己人先。 唔係你嗰邊讓外就安內啊嘛。咁你出邊你唔俾啊，美國佬俾咯喎。 咁美國佬都冇得俾，又 係美國佬唔俾咁啊？喂，佢都要養噶，啱唔啱啊？ 絕對係。 你泵水咁咪有靚咯，唔泵水啊，佢支槍咪焚埋嚟咯。塔利班好現實㗎，你估佢傻㗎？係， 同埋巴基斯坦， 你唔好以為佢信瓜老襯啊，上都有72条處女俾佢嘆啊，佢就即係白痴啊，佢唔係啊，精過你啊，啱唔啱啊？ 咁啊，嗰邊阿富汗冇辦法，佢靜過咁多年，又係石油嘅問題。始終都 石油就麻麻啦，有啲稀土啫， 稀土石油啦，係啊，因為稀土其實好多地方都 山羊啊咁咯。 我唔係㗎，我聽聞咧，阿富汗咧，聽翻一個潛規話40年前，佢話啲女係真係好靚㗎。 咁啊係啊， 佢哋話真係好靚。 而家冇人睇到啦， 係包曬，因為個宗教睇唔到啦。 100年前，你又話英軍咧喺北印度想打上去， 係啊， 咁你威啦，打退啲英軍啦 ，OK？ 嗯， 嚇，喂，如果你嗰陣時俾英國打贏佔領，你咪聽下早幾冇幾耐，薛浩然啦嚇。 嗯， 喂，個新界唔係俾英國佔領，啲新界鄉民啊嚇，個八代點會咁好世界 啊？哦，咁啊，呢個事實嚟嘅。 啱啱 係啊，佢哋嗰個政制落嘅， 佢覺得自己打退英軍咧好英雄喎、啊。喂，如果你俾英軍贏打贏咗啊，你嗰啲女人啊嚇？ 我使個文化變曬㗎啦！ 唔係啊，你啲而家啲女人個個起碼知書識禮，100年後你阿富汗有女性科學家攞咗諾貝爾化學獎啦，啱唔啱啊？使唔使教兩句書啊？即刻俾啲塔利班拉出嚟鞭啊？啱唔啱啊？ 唔好話塔利班，而家中國大陸補習都賴 唔係啊？係咪啊？所以傻啊！呢啲啊，哇！喂，你嗰陣時100年前啊，擊退英國佬，哎，英雄啊，英雄啊！ 就是一剎那光輝啊！真係 白唔白痴啊！呢啲你唔知咩邏輯嚟， 傾唔到偈啊！我同佢哋呢啲 冇得傾偈， 冇得傾啊！ 同啲傻嘅咧，唔好回應，唔好傾偈，唔好對話，啱嘛？大家嗱，即係好似我哋呢啲都要近下你層次啲高人。 誒，冇咁講，梗唔係啦，近你多啲。 指點下兩 你哋兩位。 唉，真係即係而家搞到投資又唔知點好嚇。喂，你老哥啲畫唔錯喎。喂，日後啲藝術品可唔可以？ 嚟 緊有隻投資叫 NFT 喎，你有冇聽過？ 有聽過。最近上9月5号嗰日咧，咁啊，鄭志剛就 announce 咗，因為佢真係可以，佢用個投資嗰啲虛擬貨幣去做，咁佢個生態圈同埋佢嘅藝術品，佢有咁嘅能力。咁好多人問我：喂阿七，你有冇興趣？我話：嗱，你問我有冇興趣，我只係答一樣嘢。搭棚咧，我就幫你搭啦。但係調翻轉頭咧，呢、這個入會員嘅嘢咧，嗰張畫唔通你計1/4、1/4嗰件藝術品，唔係等於藝術品嚟嘅喎。當我冇錢嘅時候，嗰件嘢賣出去，你係咪分翻錢先？其實係焗你炒，咁係有呢樣嘢嘅，我知道。咁好唔好？我覺得小心啲咯。但係藝術係會係大方向會行嘅， 藝術係永恆噶嘛， 係會大方向永恆。 最近咪搞個陳福善馬展咧， 啊、 有冇睇啊？ 有，我識阿陳福善嘅， 係啊， 我都有幸見到佢。 系 咩？系啊，之前冇人中意啲嘢噶， 系啊，唔知人唔中意噶。以前咧，即覺得佢啲嘢正。 佢早好早， 陳福善啲畫咪低估咗咯， 低估得好緊要， 低估咗。 因為佢點解真係佢第一個即係香港第一代抽象畫家， 係啊，同埋油畫就好早嘅， 水彩啊嗰啲，佢話咧水彩咧風景咧畫嚟畫去都冇突破， 嗯， 於是把心一畫，嗯，人哋把心一畫揮劍自宮咧就入去紫禁城做太監啦，佢又唔係揸住支筆咧改行偏鋒，啊唔畫嗰啲咁嘅靜物啊風景啊咁。改畫呢畢加索嗰隻， 係啊，嗰種抽象， 嗰隻抽象，哇！嗰陣時七十年代初期，咁啊陳福善咧，成個樣成個鬼佬咁， 係啊，鬼佬嚟噶，仲係 啊， 李炳樂善仲一個嗰陣時， 佢細個嗰陣時喺高座開畫展，我就成哇，牛成個咧，好似嗰啲河東啊嗰啲啲仔， 貴族嚟噶，以前都賣到西畫，嗰一年代你諗下可以賣到畫。是貴族先至會支持佢嘅， 但係嗰個年代賣畫就唔係好值啊！而家香港變咗係第二大定第一大嘅藝術 世界。你要買畫，我話俾你聽， 要賣㗎。 嚟緊巴蘇啊，呢個啊， 英壓啊，乜都有啊， 係啊， 水墨展啊，乜都有啊，十月 啊，焗住要㗎啦，快嗰啲乜嘢銀紙。 嗯， 系咪？ 开而家嗱， 美金人民币切斗烂 ，OK？ 系中国玩 啊！你开机啊！嗱，你够胆学美国佬开机狂嘅，你够胆就得啦。然后咧就学任志刚讲，你头先话佢呢个震荡，就用人民币取代。 系啊， 咁我恭喜你吓，恭喜全香港啲画廊同埋咧苏富比，啱唔啱啊？ 系。 發達機會嚟啊！ 仲要恭喜，而家我哋賣畫咧，係賣到香港嘅 art market 咧，係全球第二噶咯喎！即係我哋已經係贏曬歐洲，贏曬。 因為香港買藝術品咧有一樣好特別嘅拍賣，好多人唔知道，而家有好多日本過嚟，因為我哋唔使俾税。 哦， 就依样嘢，所以好多人就 赢晒，系啊， 唔怪得之我哋啲 gallery 开到通街都系咁样啦。你睇下上环、中环嗰啲， 嗰啲都系富二三代嚟噶啦，就系咁都好事嚟嘅，即系个文化系可以推动我哋嘅思维嘅，咁呢个系好事嚟。我自己画画，但我就行错路啦，因为我哋就话我行传统国画，已经就唔兴啦，而家兴当代啊嘛，咁啊嚟紧我都要。改變個風格㗎啦，就係呢樣嘢，但我都要保留呢個傳統。 咁呢樣係有少少市場方面有啲偏見嘅。 潮流嚟嘅呢樣嘢， 係嘛？啱唔 啱？係啊，潮流嚟，冇辦法，呢樣冇得講。 畫畫咧就在於似與唔似之間，嗰啲先至係最即係 品個更高啊嘛，個藝術品。 係啊，個藝術。 所以呂秀坤咪嗰陣時咪俾英國人吹捧咗出嚟咯， 都唔係吹捧， 佢都係叻嘅。 阿秀哥佢都真係有 好根基好， 兩仔爺都咁，個仔又開大一啦， 個仔又 去立婚啦，去得早啊，可惜係嘛？ 咁冇辦法啦， 冇辦法啦，係嘛？呢啲就香港嚇， 係啊，佢 一代俊賢咯，係嘛？好啦，新聞翻嚟再講。 笑傲江湖，光明頂。午夜会高峰，煮酒论英雄，光明顶， 陶杰、冯志正，特别嘉宾陈七。 所以咧，睇你个势咧，你咁讲未来咧，都系。嗰個投資嘅方面嚇，磚頭啦、樓啦，都係藝術品啦，古董咁又點咧？ 嗱，古董咧唔好介意呢、這個，我唔係想阻人揾飯食，買賣嗰個都未必識，有時真係要揾啲專業人士去揀選，同埋古董真係有咁多嘢流咧，其實有好多，除非。一個好大嘅以前嘅大收藏家，佢先有 名有姓， 有名有姓，佢嘅收藏就有出處。 係啊， 而家好多古董喺市場上 啲散件， 散件日日有人問我，我話我唔睇啊，我唔識啊。其實咧，咁我唔想令到個心理唔舒服， 唔想一語道破。 係啊，佢就話：，即係你都唔識嘅，即係有時乜我添。你憑乜嘢講？你咁你憑乜嘢問？你又問我，咁我話一係就你唔好煩啦，自己拎上去蘇富比，拎上街市得啦。咁我你自己拎上去俾 人，賺俾人少， 佢哋又唔敢啦，又話唔係啊，呢啲唔想俾人知啊，我要低調。唉，我話唔好嚟依套啦，啲老千手段咯就係，呢樣嘢實會有。咁畫在世嘅畫家同埋有名有姓啊，陶生你講啦，咁變咗有出處咧，啲嘢就會比較穩陣，就係、是、個價值始終有喺度嘅，就係、是。而樓 我成日都講下年出售啦，我哋自住買就唔驚嘅，投資就揀地方咯。咁啊，市場投資得 港島始終都投資得過嘅。 我而家唔係喎，我反而咧呢排我多去有啲地方唔係港島喎。 邊度？ 仲未發展，其實已經開發得好好嘅。真係鳥語花香西貢某一個地方。 西貢塞車啲。 我開頭個都講得啱。但係而家因為嗰日我自己有時揸車入去啦，探我啲友好啦，有契爺入去。喺北潭涌嗰邊。 我知。 因為馬鞍山轉過去咧，因為嗰度話到明地質公園，就會填海，水又靚。 唔會填海。 唔會填海，水又靚，即係水風用風水格局，水靜又靚。 你講得啱啊！最近呢兩個月咧，北潭涌咧對海咧，知唔知啊？唔係塞車，塞船啊！ 係因為水靚啊嘛。 你嗰度有冇游下啲跟啲啊？ 有 出去游艇出去，唔好隨便落水啊！因為啲啲揸船嘅專業人士，因為最近多咗好多啲新艇， 係 咁咧，嗰啲揸船嗰啲經驗唔夠，咁啊啷下啷下咧，咁仲有啲女咧就蹦到啲富豪咧，就可以出去滑水。 係啊，好多 滑水，係 啊，滑水多數就喺西坝嗰邊嘅，又係。 咁一滑水咧就片嚟片去嚇， 係多咗船，係好多， 係嘛？咁咧你啲嘢咧喺客裏邊游水咧嚇，就要小心俾佢咧片親嚇，就戒到嚇，同埋咧啲浪頭咧好犀利啊！ 咁啊講係海啊，咁我哋住就話我就係嗰個位置嚇，因為好得意個位，個風景水係靚嘅，佢喺背後咧即係大埔嗰邊，企嶺下嗰邊咧屬於大埔咧。好差嘅啲水，因為嗰部嗰啲林村巷流落嚟咧，啲水好污糟， 嚇， 真係屎水嚟嘅。成個吐露港其實唔 去到喂西貢嗰度出邊嗰度斬竹灣啊， 靚 大浪灣啊嗰啲咧，拍住馬爾代夫啊， 我就話唔使講咁遠啦，就係嗰個左河坑嗰邊有個碼頭，就係嗰辣已經係靚到不得了。 識彈一聽就知道咧，上流人家。 唔係，我入去吸下靈氣啫，因為空氣好嘛。 冇兩隻遊艇入唔到嗰啲地方噶 噃。揸車 都有條路嘅，隔離都有。 有車路同埋好多人踩單車。 你知唔知而家限？你知仲有限聚令咧？嗰啲私人會所咧嚇，夜晚即係啲富豪叫啲女咧，而家有少少敏感啊，限聚令。結果出曬海， 冇鬼唔捨得人嘅， 啱嘛？ 我亦都好多朋友都有 遊艇，冇限聚令 ，OK？ 係啊，因為喺海度， 著啲三點式喺個甲板揸住杯紅酒行兩行嚇，咁然後咧等你啲老細咧 check 下貨，啱唔啱啊？貨對板啦，咁啊落去船倉嗰度咧傾下偈嚇。 你都好清楚啊， 背背地就表演招女人美人魚啊，出水能游就入水能跳啊，咁然後滑下水啊，咁夜晚喺度開個餐啊嚇，睇下住啊嗰邊冇日落嘅東邊啊嘛，係嘛？咁然後咧，哇！睇下啲地質公園， 哦，好靚啊真係， 欣賞下啲海窿啊，啲山窿咧，啲海窿 啊，黃昏得，黃昏前得， 好窄㗎， 係啊，黃昏前得係啊， 好有情調啊，所以啱啦，咁 夜晚就冇曬人， 有隻遊艇咧，有隻遊艇咧，你就唔使恨咧，就要做開關， 得 係嘛？ 其實有好多人咧，而家我所知 店閉關有乜所謂啊？有遊艇咪得？你知唔知最近嗰啲遊艇嗰啲沙？即係船上嗰啲船工啊，啲人工搶到四五皮一個月啊！ 咪啊，有啲我知道嗰陣成十幾萬㗎， 請唔到啊！ 點解 十幾萬？ 喂，啲遊艇多搶曬啊！ 要報 boy 個船長 有啲 boy 啊！ 你唔好睇少啊，真係揾好多錢。 係啊， 但係佢長工嚟嘅啫，唔係加人工啊嘛？ 有長工有短工，佢哋有啲包，有時唔夠完船長就去第二度，揾好多錢㗎。即係有啲有限制㗎嘛，咁反而其實水景係夏天係最多嘢做。我問過水景嘅朋友，以為做水景係最悠閒，其實唔係，做水景係最煩。佢話有時啲喺嘅船度 party 都唔緊要，有時好多時都係毒品派對啊，乜都有嘅。即係出咗海就 出咗海神仙， 出咗海神仙啊！冇曬政治理念，乜都好啊，癲曬㗎啦，又係。 梗 係 啦，嗰度最自由啦，你都知啊！ 嗰度係真係好誇張，咁所以咪話我自己入去就拜，我就喺陸路，就因為沙樹多，咁啊變咗啲空氣啊同埋個海， 所以香港咧幾個香港一個叫劏房香港一個叫陸地嘅香港咧，仲有一個叫海上嘅香港， 係 唔係珍寶海鮮房喎？就係你七哥咧最近啊 去西貢嗰頭出海灘嘅嗰一個， 哇！而家直情係將意大利嗰啲連貴油艇搬曬過嚟咁滯。 哇！啲意大利又睇啊，係 啊！而家香港係買油艇要揾船啊， 係啊！而家搶到啊，係 啊！ 唔係一掟嗰度啲油艇槍，我覺得六隻，一係你係六隻掃曬，或者有人掃啊， 有啊， 掃曬之後咧就自己霸住一隻。 嚇！ 咁然後咧，五隻咧就咪放翻俾啲富豪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friend 啱唔啱啊？ 嗯，所以油艇生意都係睇少㗎。 哇！油艇生意香港點？而家唔係講跑車啊，波鼠、法拉利唔係啊， 係油艇 真係識嘢。哇！果然係投資成 功。哦，唔係，好在啲朋友多，見到同埋有啲油艇，你見到好似深圳啊、珠海咧，都開始開好多油艇會啊。 嗯。 咁嗰啲油艇咁短咧，我哋香港。都可以過去， 我啲未識住嘅，嗰啲講嚟講去都淨和下西洋嘅， 都唔係㗎。 香港唔同，正如阿薛浩然話齋，即係有英國領導百幾年啦，跟住英國佬玩遊艇咧，係嘛？ 識享受咗㗎啦， 啱唔啱啊？而家咪識啦。 而家玩，而家啲人話唔係玩遊艇啦，有啲玩到話要玩帆船啊，嗰啲原來帆船我都愚昧啊，哇！二手。咁都要三四百萬咯，我都其實餓咗啊，係 冇引擎，我有得帆船。 仲有啊，買船保唔到值噶， 保唔到嘅， 保唔到嘅， 仲要係咁樣啊！上牌拍船，你冇船牌、船長牌，你又要揾人登記，好多其實都係燒錢。 所以話咪財富平均分配嚇，要引入香港，有啲阻滯話，你啊試下。叫西貢的船主啊，就平均分配一下。嗱，今晚聽到好多人媽噶啲年輕仔， 你試下去白沙灣睇個直嗰啲船啊，即係叫人嗰度 叫阿林鄭啊， 端質雞， 你響應阿阮紀雲叫林鄭啊，好嘛？財富平均分配啊，叫啲人扭十隻遊艇出嚟啊，招待一下啲基層呢個市民啊。 臭乜嘢？ 啊，頭先聽你三條講到風光旖旎咁把炮，啱唔啱啊？有美人魚啊，金魚缸，點解你有阿七哥有得享受，我哋冇咧？啲基層人士啱唔啱啊？ 之前有嘅， 好笑啦。 有啲富豪都好好嘅，即係有啲富豪大隻船咧，都俾啲小朋友咧係出去嘅。呢個係事實有嘅，我真係 多啲啲富豪咪好咯 嚇。大家試咗係 咁啊！呢個廣告翻嚟再講。 笑傲江湖，光明頂。多少天下事，尽付笑谈中。光明顶， 陶杰、冯志正，特别嘉宾陈七。 哇！原来七哥都是即系玩船界的翘楚嗱。喂，其实 大湾区都未有。 大湾区其实都可以整一个叫游艇的产业， 系 得唔得？ 喂，同埋而家多咗好多，我见到南沙又有新游艇会，之前见过深圳、广州未必有，珠海有大量游艇会。 有。 喂，但系嗰个游艇会附近啲水得唔得噶？ 嗱，其实咧，我哋珠三角侧边咧，啲水都系靓嘅。 系， 你又唔使担心。咁我哋上游艇啫，我哋唔使一定要落水啊嘛，系咪先？最紧要出去有啲 private 嘅 party， 健康啊嘛，水上活动啫。 咁有啲游艇比赛系 你带啲女出去，咁你要游下水度嘅潜气 都有嘅。嗰啲船家咧，识玩嘅。 我泼下你啊，咁样咁之后，收尾上翻艇啊。個主菜啊，先搭得有味噶嘛，啱唔啱啊？ 咁啊，依個係有啲海鹽味啊嘛，但係周邊都多嘅，係 啊。 咁啊，你諗下，但係唯獨是我哋珠海嗰邊咧，就爭啲，因為個珠江水 嚇唔得噶嗰邊。 嗱， 唔好搞。 大鵬灣、深圳啊嗰啲咧係得嘅，即係有啲地方係得嘅，但係。始終你問我最靚都係香港，因為有啲島仔啊， 東邊好， 東啊， 東邊一流， 好靚，一真係冇得輸 啊！即係西邊其實我哋係廢水多噶嘛，垃圾場啊、焚化爐喺曬西邊，所以我成日都唔明大灣區。 黃金 咁，係啊， 係大灣區啲水質其實 suppose 應該唔夠西貢嗰頭啲水質咁好喎， 冇得比噶啦。 哦， 即係西貢嗰啲就咁一邊，你喺我哋出搭船碼頭去橋咀島，其實都唔使五分鐘，你見腳趾啊啲水，乾淨到橋咀島啊，咁近 有魚。 咁有啲人仲要放生㗎嘛，咁就真係有魚嘅，咁啊珊瑚就難啲啦。但你東面嘅水係全部靚，潮州嗰邊都其實一路都起緊，向返東水就靚，就有嗰啲 遊艇會啊，越嚟越多㗎啦，就係、是。咁我朋友都繼續去話投資揀呢啲，即係 其實阿李生，你與其喺汕頭整個大學，你不如啊用1%嘅成本啊喺潮州嗰陣時整個遊艇會，係嘛？整到啲潮州嘅嗰度啲富豪或者叫做啲企業家 upgrade 下。教佢哋玩船啦，系嘛？ 咁唔系嘅，咁佢都系扶贫下一代，同埋省政府嘅政策，咁样都教系好事嚟嘅。咁佢成个汕头医院都系 去捐晒咁滞嘅，就系呢样嘢。咁佢要符合国家政策嘅，有时呢样嘢佢又会使错人嘅。阿李生好叻嘅，你话叫佢搞游艇会，可能调翻转头。仲難捱啊！佢可能喺英國搞咧佢。 咁你走去嗰啲新界西貢嗰度啊？ 嗯， 啊啲船邊個呢只啊？邊個呢只嗰個？ 靚嗰啲一定分到佢哋，因為有啲真係好靚，有直升機可以降落啊！有㗎，有幾隻好大㗎， 上下四層啊，十幾間房都有啊。 係啊，其實有啲1,000,000已經係最 cheap 㗎啦，已經佢哋話。 唉，上千啊，1,000,000 真係 坐得㗎。 你就係睇白沙灣，你隻船你逐隻數，平均每隻300,000，你嗰度有排篤啊！係 啊， 就係嗰度你話點樣資源咩貧富分配？我唔識分啦，就係、是、嗰位。 頭先你講啲咩4層船300,000嗰一兩層，肯定隻船都大過個劏房喎、啊。你淨係加翻俾我哋深水埗啲居民都好喎、啊。 隻船裏邊是但一個廁所大過房劏房，應該咁講。 係、 啊，所以呢隻船大過劏房嚇。啊呢啲咪大鄉里嗰個隻船， 係啊！我諗住去下呢啲小朋友去下船啫嘛。 我有個朋友， 你扮純情啊嘛。 而家第一樣嘢就大衛獨士係大過劏房，大衛獨士頭先阿陶生講咗，你不能不睇一樣嘢，養船好貴， 係啊， 因為你拍個浮波， 冇錯， 同埋你嗰個要產耗維修，係可能係貴過劏房好多，同埋突然間又壞乜壞乜，個船家。船咗話乜話乜，你焗整噶啦，同埋啲有錢好貴。 你而家就扮話諗住收翻你隻船，就話共同富裕之下隻船就唔值錢啦。 你估只係買隻船啊？ 係 嚇，仲要大搭細咧，仲要就拖艇咧。 係啊， 即係船個肚裏邊，只乸裏邊有隻仔啊。 係啊，啲 嚇 都20,000一隻。 咁就細嘅快艇咧。咁啊，仲有啊，啲浮床咧，捲起啊嗰啲咧。 嗰啲係有限錢啦。 水上滑梯咧。 嗰啲啊，嗰啲係俾人玩，但係都有限錢。 你個有限錢啫， 淘寶有㗎啦呢啲。 個船肚裏邊都裝得咁多得㗎，宰相肚裏可撐船。 咁啊，一定有好多都撐。 咁你隻船冇翻咁牛高狗大啊，係咪喺裏邊裝乜啊又？ 嗯， 係嘛？咁仲有咧？ 卡拉 OK 啦，酒啦， 水上快艇咧， 快艇 啦，只咧啱唔啱啊？好啊。咁啊，即船艙裏邊有卡拉 OK 啦，係 啊，必需品嚟嘅。 仲有翻俾佢戲院添喎。 哦，有啲好大噶，有嗰時見到有隻嗰個電視機啊，我諗應該過百寸噶啦， 啊， 大把有呢啲好多富豪級生活噶。嗰陣時好多我哋啲祖國富豪落嚟，嗰陣時啲朋友喺香港做生意都成日招待佢，咁啊之後加強咗食海鮮嘅生意啊，係， 咁樣上岸可以食下海鮮。 係啊，呢排啲酒吧業真係好慘。 而家酒吧業啊，的確真係好慘啊！全部要用安心出行之外，仲要打曬針咁樣咧。咁根本上你啲客已經唔見咗一半啊！ 係啊，同埋好多朋友有啲識嘅，都自己租個地方，自己愛嚟當私鬥玩。 私鬥啦， 係啊，之後就話租完愛嚟可以租俾人啊，揾翻錢啊。咁變相就打下牌啊、食嘢啊、卡拉 OK 啊，始終都係飲酒離不開中國人。呢個先係減壓。 哎呀，但你飲酒嗰啲酒錢仔喺度，即係啲 bartender 好慘啊嘛！佢哋靠你落嚟酒吧揾食噶嘛。 啊，你講啱啊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我有一班朋友就話租咗個地方，佢話出去飲酒同自己租個地方買埋酒上去係仲抵。咁啊，所以佢哋自己咁樣嚟做。 即係咁 bartender 技術喺度噶嘛，即係 cocktail 好飲同冇飲爭好遠噶、 啊。你飲 cocktail 真係你高尚噶嘛？而家我哋飲威士忌啊，有啲紅酒啊就算噶啦，即係有得飲啊，舒緩下放咗工，即係個個都有壓力噶啦。其實尤其是今年經歷兩年，個個壓力好大，所以飲酒。 恒大嘅前景你點睇咧？又會唔會變咗大陸版嘅雷曼兄弟？ 其實咧，好多人有問我。我话工会够，但咧可能倾过晒分饼仔啦，但我可能有大机会，好似海航嗰招 咩啊？ 出海航嗰招，破产， 咁啊，啲債咪唔使找咯。 因為隔離啲銀行咧，我借咗咁多出嚟嘅喎。 我破咗產咪，我而家有幾多？ 話知你啊，當初你唔係話你有冇車人哋抵押嘅咩？啊！督數咁你就借， 咁咪攞 有幾架有幾架行馳咯，有幾架車仔咯， 三架， 有幾架仔 三架， 做埋電動車啊嘛，犀利噶嘛。 因為我都收到呢啲去恒大啲嘢叫我幫手，咁我話你債太大啦，咁一係就 19,000亿人民币啊， 仲有下年未到期嗰24,000亿 又嚟緊 美金喎，咁你調翻轉頭，我覺得佢好似海航咁樣咯，咁我覺得都學咗美國嘅。我破產，嗰啲債慢慢找，我將逐件斬，斬件我變咗找嘅債唔使多， 一定係， 即係變咗拖長嘅時間。咁有啲地方有潛力發展，就會有啲大嘅國企啊，會要咗或者融資。 一定阿公一定要救嘅， 阿公一定救 嘅，死咁啊作反啊！ 所以我只可以咪話用呢一招拖長。 但我哋救咗一次海航噶啦嘛，已經好傷噶啦。咁而家仲有整個恒大，其實嚟緊後邊仲有一堆噶。咁嗰堆點嚟咧？啲紫光等等， 大嗰扎即係十大樓上嘅就一定夠，下面嗰啲咧算罷啦，重新洗牌啊嘛！我都話今日大洗牌之年，咁啊恒大夠嘅話都係佢申請，我估啫，咁可能阿公已經有一路傾緊，喂邊個要呢個要呢個，你要撐又話廣東政府要撐，即係中央落咗去，但係有時條數太大，你撐唔到咁多，咁我亦都問過我朋友係幫恒大曾經係融資，恒大做地產真係叻，佢係無端端唔知點解走去搞埋啲。唔關事嘅嘢， 咪咯， 佢又無端端搞健康食品，又搞恒大汽車，咁恒大汽車落嚟香港，淨係話喺賣廣告嗰個洗腦式啊，原來抌咗6,000万，咁呢樣嘢佢就唔係真係做嘢噶嘛，咁佢做翻老本行就冇事嘅，但係有時你知人會迷失噶嘛，咁我就會咁睇咯， 充分頭腦啊，冇辦法啊， 咁啊睇國家政策如何，因為啲債你一定要找，唔找。咁你點樣？ 怪得你話即係大洗牌啊！ 所以三四月 十月啦、啊，出年三四月留意一下啦，啱唔 十月就美國啦，三四月就一鑊啱曬啦，咁啊重新嚟過咯。 啊，重新嚟過都好嘅。 係啊，逢下任年都係有呢啲 咁樣時勢嚟嚇、啊，會造就一批英雄嘅係 嘛？都會翻翻嚟嘅香港，即係始終精英制。 好啦，第晚11点， 登絕嶺看世界，群雄聽晚繼續決戰光明頂。